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呢個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早晨節目，咁8:34啦，咁大家要出門口啦，咁樣，咁就我想講啱啱上網咧，見到有個泰國粉絲大本營嘅 page 咧，咁樣，咁嘅即係補充翻啲消息咧，因為昨晚就9:00嘅時候就有消息傳出，就係泰國嘅互聯網就全面就封鎖啦，咁樣，咁但係咧有補充翻嘅消息咧，就話呢個咁樣嘅泰國粉絲大本營就話啊，經歷咗一晚嘅宵禁咧，昨晚就一齊安好啦，都冇咩衝突啊、襲擊咁。平靜是昨晚大塞車咁解啫，因為昨晚點解大塞車呢？因為咧就係晏晝發出咗宵禁令之後咧， 大家都趕時間翻屋企， 大家趕住翻屋企啊嘛，10:00翻到屋企啊嘛，咁樣咁跟住就於是乎就好多車就塞住咗啊，咁樣趕唔到翻去咁樣。咁但係咧就話而家Internet 都依然係可以用嘅，市況都平靜咁樣，即係都上到網嘅，但係就比較慢咁樣。咁但係個重點係乜嘢咧？重點咧就係咧識睇嘅梗係睇 comment 嘅啦，咁樣咁我拉落去 comment 度睇咧，咁樣跟住有人就問啦：啊咁而家市面有冇的士啊？的士出唔出到去市集啊？翻唔翻到酒店嗰啲咁樣？咁啊的士仲係可以行嘅咁樣，咁啊，即係過咗10:00之後咧，就算係夜晚過咗10:00之後咧，機場都仲係有酒店可以，即係有的士可以車到翻酒店嘅咁樣。跟住然之後有個人 comment 就話：哦，有啊有啊，過咗10:00都仲有的士可以去酒店，咁就好啦。咁我今晚出發啦咁樣。仆嘢嘅，跟住仲繼續有人咧喺個 comment 度問咧：啊邊度有冇開啊嗰度咁樣？啊邊度嗰度啊？如果今晚落到去7:00至8:00翻酒店得唔得咧？嗰啲咁樣咁啊，跟住即係佢哋。對於嗰件事都係關心的。 好冇，我覺得其實佢哋嘅行為。 呢班人好堅，呢班人好堅。我對於即係我唔即係呢個係值得喺港珠上領嗰度開一個特別嘅節目去講一講。點解要拼死去？即係愛慕泰國嘅決心係遠高於民主啦、普選。 佢哋可能係哇！而家我有警示喎，而家佢咪威咯，翻嚟又可以講。你睇我去完翻嚟啊，都冇事喎，咁樣即係可能就係、是。 即係相當之堅嘅咁樣 ，OK， 咁啊好啦，嗱8:36咁樣，咁我哋咧就係今日都仲係落雨啦，呢嘅都。今日都好大雨添咁樣，咁就今日朝頭早我哋都仲係有好多手足咧，就係喺各個點啦。咁啊，今日應該係今日應該係將軍澳啦，呢、這個咁樣嘅沙田啦，同埋呢個咁樣嘅觀塘啦，係咪觀塘啊？定係 九龍灣 啦咁樣咧？多個地點咧都係有朝頭早街站咧喺度派發緊我哋呢個咁樣宣傳，我哋今年六四專場就尖沙咀維園見嘅呢個文宣小冊子咁樣，咁啊 夜晚我可以銅鑼灣同旺角都有街站， 銅鑼灣同旺角就 琴日有 bonus， 晚晚都有噶啦咁樣嚇。咁 bonus 就話今朝會去沙田，咁結果就好似甩咗底嘅咁樣。好啦，咁就呢、這個就係嗰個狀況曼谷嗰個資訊嘅更新啦，同埋如果大家翻工見到我哋街站嘅手足都同我哋打下氣啦，咁樣攞翻 站應該係沙田坑口樂富， 攞翻本就去啊樂富係嘛，咁啊攞翻本小冊子就攞翻去翻公司，咁就去啊嗱俾你公司同事睇，話俾佢聽，喂今年六四轉場喎，咁就去尖沙咀文化中心見。好啦，講翻琴日呢個特首答問大會嗰個腰斬嗰個情況，咁啊琴日如果大家有聽。我要政治嗰個節目咧，都即係呢個又係認屎認屁嘅時候咯。咁就係、是都分析過嗰個狀況。咁當然我係又冇啲內幕消息啦，又冇啲乜嘢咁樣，就純粹係揣測啦。咁我就都琴日都講咗啦。喂，那個結論嚟到講就一定係曾鈺成過咗呢個咁嘅梁振英一棟。梁振英一定係預備咗一個預設嘅氣鬼，然之後咧就諗住咧終止咗會議之後咧就出嚟發表個聲明，因為你見到好明顯啊，好明顯啊，有稿啦。就算阿鬱敏啊喺度嘶叫啊大嗌，佢都係唔撚理啦，仲係望住自己份稿啦，咁樣一路喺度自己讀自己嘅嘢啦，咁然之後咧。跟住呢仲要係一班咁嘅官員呢就一字排開喺後面呢，大家呢就即係準備即係係發一個嚴正聲明呢，嗰個架勢係排好咗㗎啦，因為一出嚟呢就成班呢即係自動自覺呢就數出嚟排曬喺度咁樣。咁但係同曾鈺成終止 呢個咁嘅會議腰斬會議嗰、那個場面同埋嗰份稿係一啲都唔配合㗎嘛，係直頭就係改咗劇本都唔撚知照讀咁撚樣㗎嘛。好啦，咁究竟係出咗咩情況呢？就係話嗱，再講翻一次琴日嗰個狀，琴日嗰個成件事嘅發生嘅流程，就係話嚟到開呢個特首答問大會，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冇乜特別事發生啦。咁然之後跟住就呢個咁樣嘅呢個咁嘅人民力量嗰啲咧，就喺度叫囂啦，就喺度掟豆沙包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趕走佢哋啦，咁啊順便就嗌埋梁國雄啦咁樣，咁啊淨係梁國雄議員啫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就趕走埋佢啦咁樣。好啦，跟住然之後休息嗰陣之後，等趕走佢出嚟，再翻翻嚟嘅時候，長毛仲喺度咁樣，咁啊話周成就問啦，琴晚都播個片俾大家睇啊，喂點解你仲會喺度啊咁樣？咁啊梁國雄就話：哇，我企起身嘅喎，做乜嘢？你頭先叫我個名，我企起身嘅喎咁樣，咁就要趕我走咩事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何秀蘭又問規程問題啦，喂點解佢企起身，你淨係嗌佢個名，冇任何理由就可以趕佢走咧？係咩理由咧？權限係乜嘢咧？咁樣咁基本上我琴日嘅判斷就係話，我就話曾國成老貓燒須啊，係咪先？即係你判錯咗啦，咁判錯咗又答唔到規程問題，跟住就終止咗佢啦咁樣。咁我琴日嗰個節目嘅分析，我唯一誤判咗嘅地方就係乜嘢？我就係誤判咗曾玉成老貓燒須，但原來就唔係，原來就老謀心算，喺一個完全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喺一個完全風平浪靜嘅情況底下，於是乎咧，忽然之間就終止咗會議，就咁嘅情況咧，個會議冇辦法繼續啦，係一個好遺憾嘅事幹，咁啊宣布終止個會議。 係咯，佢就成為咗首位腰斬呢個行政官答問大會嘅主席咯， 就立法會主席 搶曬風頭。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終止咗會議。咁跟住然之後係一個奇怪嘅情況底下，去腰斬咗個答問大會。跟住梁振英咧，就好似 呆咗 咯，完全唔知道嗰件事已經係脫咗軌，因為佢個人即係咪強迫症定係乜撚嘢？即係安排嗰個做法係咁樣，就係話我要出嚟嚇同成班官員做個譴責聲明。你譴責邊撚個先得㗎？你唔知譴責邊撚個嘛？因為嗰個情況係何去到個氣鬼，去到最後係何秀蘭問緊規程嘅問題，然之後曾國成覺得唔撚知點答，跟住就咁嘅情況冇辦法開會啦咁樣，跟住佢照出嚟讀翻佢一份稿，就照喺度譴責嗰啲激進派嘅議員。好啦，我琴日都話啦，就係話好明顯睇到一樣嘢，我分析就好簡單，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就係話梁振英預設咗一個咁樣嘅安排，就係去。即係做政治鬥爭，去對付啲激進派議員，就將嗰個責任施政不當啊、會議做唔到啊、各樣嘅嘢嘅責任，就推落去呢個激進派議員嗰度，然之後自己咧就拉埋成班官員就做大龍鳳，就出嚟做個 ending， 出個 end punch， 就係讀稿譴責呢班人。咁但係你前面嘅 warm up 已經接唔到呢個 punch line 啦嘛，你照出喎，咁你咪突顯咗你呢個人。我琴日都分析咗呢個人應變能力低。完全一反應慢，係咪啊？即係好似強迫症咁樣。唔係我今日係要做呢件事，唔係前文後理唔啱，我都要做呢件事。好啦，咁呢個就我琴日嘅分析啦。我琴日嘅分析嘅判斷，因為我冇消息啊嘛，我冇內幕消息啊嘛。咁我就於是乎我就判斷咗就係話，喂，曾玉成咁樣過撚咗梁振英一棟。OK， 好啦，但係個實情係乜嘢咧？嗱，而家都未證實嘅，但係個風聲就咁吹。個風聲就話乜嘢咧？琴日撈呢個新聞咧，就話有消息人士就透露就係話，原來梁振英就有一個劇本，呢個係一個名流青史嘅劇本，就係乜嘢咧？佢預咗答問大會嗰啲激進派議員就會發難，就會嚟搞佢。咁佢就預咗咧，就係話等佢哋一發難、一搞事、一叫囂、一掟嘢咧，就即刻自己聯同所有主要官員一齊離場抗議。 咁就順理成章就呢個譴責成功咯。 係啦，咁係啦，佢嘅氣鬼就係、是、佢原本嘅劇本嘅氣鬼就係話，我帶埋成班官員，因為我作為行政長官，我唔滿意你哋嘅做法。我就作為行政長官喺歷史上第一個離場抗議嘅行政長官，導致呢個答問大會腰斬。 咁佢攞曬彩嘅喎。 跟住咧，呢個一陣間再討論。即係佢嘅劇本係咁樣啦。佢嘅劇本就係、是、跟住，然之後就走出嚟。就開個記者會，就譴責，個責任就喺佢哋度。然之後咧，就借呢個機會就話呢、這個唔係特例嚟噶啦。喺各樣嘅事件咧，包括埋拉布啦，好多激進行為啦，已經令到呢個咁樣嘅立法同埋行政關係極之惡劣，哔哩吧啦。咁啊，因為立法呢個咁樣嘅罔顧市民嘅利益咧，就令到咧行政方面咧就冇辦法施行。咁啊，即係譬如推到原來係即財政懸崖啊，各樣危機啊，乜乜咁樣，佢氣鬼係咁樣。咁但係佢要名流青史，即係有嗰啲所謂嘅琴日撈嘅新聞就咁樣講啦。有消息人士就透露，就係話 佢預設呢個劇本就係諗住要名留青史嘅。 嗯， 要名留青史嘅原因就係因為喂第一個行政長官咁做嘛，離場抗議嘛，哇！即係佢好似佢自己覺得啦，好撚有霸氣咁樣嘛，喂！即係我而家我唔滿意你哋做法。 所以我要抗議，我就離場。 我要抗議，我要離場。 係你哋搞散個會嘅。 係你哋搞散個會嘅，咁樣跟住譴責佢哋，咁樣應該會挽回民心啊！佢以為啦，撲你嘅街咁樣。好啦，但係個搞笑嘅地方係在於乜嘢？搞笑嘅地方就係、是、喂，撈會收到呢個消息。嗱，我相信係會收到呢個消息嘅，係、啊、好容易收到嘅。即係琴日我老婆問我，喂，點會有啲咁嘅風吹出嚟嘅咁樣？點會唔會啫、嗯？喂，你要拉埋其他主要官員出嚟，係咪啊？嗰度有三司，嗰度有三司十一局，嗰度三司十一局係咪啊？你淨係嗰計嗰條數，都已經有成十幾個秘書啦、 嗯。 當呢個世界有一個消息有十幾個秘書知嘅話，就唔係秘密嚟嘅啦。 嗯，即係佢哋有預演、有預謀去排呢場戲， 係咪先？即係你嗰啲官會同嗰啲秘書講：，誒、哎，僕飲茶啦，我哋離場啦，我哋早少少嗰啲咁樣。喂，屌你老味，咁啊冇秘密啫。咁喺喂，連撈記者都知，曾國成梗係知啦，係咪先？曾國成知嘅話，喂，所以就係話，我琴晚喺《二月政治》成個分析，我琴晚喺《二月政治》成個分析，我唯一錯誤嘅地方就係乜嘢？我就係 低估咗曾玉成， 我低估咗曾玉成，我話佢老貓燒須，原來唔係老貓燒須，原來係老謀心算。佢就係特登要喺一個咁撚 odd 嘅環境底下，即係我琴日都有分析到呢一點啊。無論剪報又好，終止會議又好，我都話佢一定係受到壓力要終止個會議，佢一定要受到壓力，今次要做一啲嘢去懲罰嗰啲咁樣嘅激進派議員。佢知道係會咁做啊，佢就特登喺個最 odd 嘅情況底下做俾你睇。咁我初頭分析嘅係話，嗱，我做得咁 odd， 你就明白我係受指使，我係受壓力㗎啦。 其實佢都 係 被逼嘅， 我就被逼啦。 負重嘅， 但係原來唔係，原來唔係。佢唔單止要突顯呢樣嘢，佢仲要炒我呢個名留青史嘅劇本。你想名留青史啊？你唔撚使旨意， 好犀利！ 你唔撚使旨意，係咪？即係呢個真係即係 苦好心。 喂，呢、這個係有人覺得喎，哇咁啊，點解關係搞到咁樣？佢發神經啦，關係不嬲都係咁樣，個關係不嬲都係咁樣。我哋歪大睇翻歷史，話説呢個咁樣嘅特首選舉期間，呢、這個咁樣嘅2012年係咪2012年？ 係啊， 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即係嗰個時序係乜嘢咧？嗰個時序就係當阿唐英年爆出咗呢一個咁樣嘅地下唐宮嘅醜聞，當佢屋企九龍塘嘅住宅俾所有嘅變形金剛嗰啲吊臂包圍住嘅時候，喂，大家都覺得，喂，你呢個陰點嘅下任特首已經唔做得啦，咁樣 冇得選啦， 冇 選都 係啦，選都冇得選啦，喂，咁但係要揾個人去 replace 佢啊，於是乎嗰陣咪周圍各派嘅人士都走去放風咯，跟住葉劉好高調啊，我選你條撚撲街，好啦，跟住然之後咧，其實當其時好熟意嘅建制派入面有名望嘅人物就係曾玉成啦。咁曾玉成出到嚟就亦都公開講過，就係話佢係有考慮嘅，佢係有考慮， 積極考慮。 佢唔考慮由自可，佢一考慮咧，即刻咧就午夜空靈啦，就講講咩事啦？你哋 就嗰時講緊咧，就二月尾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嗰時就諗住選啦。咁跟住後屘咧就即刻爆咗佢係有黑材料，就話咧嗰時當時咧佢喺培橋中學做呢個校長嘅時候呢，咁就話佢哋條數就好混亂咁樣，咁跟住其後呢佢就決定咗唔選啦，咁跟住呢有啲人就話嘩喺咁一定係梁振英搞佢啦，咁跟住係咪呢咁就唔知啦，咁曾玉成呢就話呢梁振英呢雖然就打個電話俾佢，咁但梁振英打俾佢呢就係同佢講話我一定唔會搞你啲黑材料嘅咁樣，咁跟住呢最後結果呢曾玉成呢就冇選到啦，因此。 但其實佢呢個講法佢係預設咗佢本身有黑材料係可以俾佢搞，但佢話我而家係唔會搞你嘅，即係咁樣嘅意思㗎喎。 喂，呢、這個曾玉成都係個反撲嚟㗎啦，係咪先？嗱，當其時呢、這個咁樣嘅黑材料滿天飛係咪，先係呢個咁樣嘅唐英年中招啦，咁然之後大家都人心惶惶啦，曾玉成只不過出嚟講下啫，出嚟話會選啫，就已經收到呢個午夜空靈嘅電話啦。但阿梁振英就打俾佢啦，我唔會搞你黑材料啊！喂，屌你諗流民一樣嘅説話嚟喎，仆你噶！嗱，你小心睇路啊，嗰啲咁樣。咁呢個積怨就已經係即係種咗落嚟啦，呢、這個積怨就已經種咗落嚟啦。好啦，跟住我琴日都講過啦，我琴日喺二月政治都講過啦。琴日喺二月政治都講過就係話呢個咁嘅曾玉成都唔係呢個咁嘅梁振英，喂而家係放棄施政啦嘛。 你全身投入選舉工程㗎嘛。由而家開始就已經係各樣嘅人排在眼裏，擺在佢嗰個咁樣嘅追擊 list 入面。 嗯， 追擊 list 入面應該邊個要搞㗎啦。咁再之前我都同你講，我都同大家講過，我即係周浩成接受英語訪問，我都話過曾玉成當近日是成日周圍放風話俾人聽，佢唔會選㗎，佢唔會選㗎。喂，佢點解周圍放風話俾人聽啫？梗係佢都感受到壓力㗎嘛。如果佢唔係感受到壓力，喂，因為係咪有人挫佢，係咪選啊？嚇，有冇諗過啲咁樣嘅嘢啊？下屆你仲選唔選立法會啊？定係轉轉嚟？ 唔選。 喂，梗係有呢啲咁樣嘅提問，咁樣嘅試探，佢先要周圍話俾人聽佢唔選啦。OK， 好啦，咁喂大佬，即係嗰個職員就係話，喂上次只不過係考慮下，都係北京係有呢、這個。咁樣嘅意願，要佢喂出嚟頂下唐英年個位嗰啲咁樣，佢先出嚟之後話我考慮啦嗰啲咁樣，一考慮一下啫，撲你街就搞鳩我啦，撲你街就已經打電話嚟恐嚇我，我唔會搞你嘅，睇路啦嗰啲咁樣。好啦，跟住然之後，而家都未有拉進入下一屆特首選舉，就已經離了啦，離定啦。跟住再知道你搞埋呢啲名流青史嘅劇本，點撚會俾你咁撚容易名流青史啊？點撚會用咁容易俾你名流青史啊？好啦，呢個係其中一個狀況啦，其中一個狀況啦。但係我哋講翻梁振英嗰一筆，呢條友咧索索地，跟住佢完全冇自己作為行政長官嘅自覺， 嗯， 亦都冇自己代表行政呢、這個即係行政一方、行政機關嘅首長嘅一個諗法，就係話，喂，佢完全係扭曲咗行政同埋立法嘅關係。 係咯。 佢以為佢咩身份啊？你係一個咩身份啊？你一個咩身份嘅？喂，施政，你嗰個係答問大會，面對立法會嘅質詢係你嘅責任。 係咯。 你揀選一個答問大會，諗住借呢個答問大會俾人搞呢個機會去離場抗議，仲諗住自己可以名留青史。喂，政治證明呢個人對政治係何其不認識，佢了解嘅政治就只係權力鬥爭。哦，你搞我，等我度條橋搞翻你先。喂，你要明白大家嗰個關係同埋身份，大家位置係做緊乜嘢？佢完全唔明白呢個三權分立嘅位置係究竟咩意思，佢都唔明白答問大會係咩意思。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然之後你要去立法會去接受一啲民意授權嘅代表去作出一個質詢，嗰啲係代表市民嚟到質詢你嘅。 所以佢原本嗰個劇本佢話咩抗議離場，我覺得即係都唔係可以名留青史到啊！佢應該企喺度俾人問咯，就係俾人問質詢。 佢會留喺歷史度，咪留低個污名咯，咁呢個遺臭萬年咯。即係你明明嗰個舉出，如果即係其實曾玉成雖然係過你一棟， 嗯， 就等到你嗰個劇本冇辦法如願進行，嗯、但係其實佢亦都係救你一命， 嗯， 佢亦都係救你一命。如果你真係咁撚大膽，作為第一個行政長官，去對住呢個咁嘅立法會，一個民意授權嘅機關，一個民意負責監察政府嘅機關，然之後面對質詢嘅時候離場抗議，而抗議嘅理由就係話因為佢哋搞陣搞事，搞到行施政不行。你嘅意思係乜嘢？個潛台詞就係呢個唔係行政主導，呢、這個都唔係行政霸道，呢、這個簡直係專制政府，簡直係輕視民意，輕蔑民意。即係話，喂，你試下質詢我，你一質詢我，我就抗議。佢咁樣諗喎，然之後仲覺得呢個劇本，哇！咁我仲唔名留青史？你搞撚錯咗，就係你唔係選舉緊嘅而家。 所以咪佢疏疏地咯，佢真係連點樣名留青史嘅方法都搞唔清楚。 即係呢條友淨係成日諗住做 show， 又唔諗住做一下啲正經嘢。 唔係你唔係呢個問題啊，而係佢誤解咗成件事。佢即係佢根本對於行政立法嘅關係，對於自己作為行政長官，對於呢個三權分立係完全唔了解。佢完全唔知道自己諗住去做嗰個名流青史嘅劇本係會帶嚟幾大嘅，即係會承擔幾大嘅反效果。你要承擔幾大政治責任，佢係唔撚理嘅呢啲嘢。 其實佢今次要多謝曾玉成喎、 啊，佢梗係要多謝曾玉成 啦。暗地我就覺得佢搶咗佢風頭。 佢梗係多謝曾玉成啦，因為佢以為嗰個鬥爭對象就係、是、哦你立法會議員搞事，佢以為鬥爭對象就係幾個立法會議員。但係你如果夠膽咁樣離場抗議嘅話，你係侮辱緊成個議會嘛。而議會係一個民意授權機關，係監察政府噶嘛。即係話你係侮辱緊一個監察政府嘅機構，你侮辱緊民意。 嗯。 你可以對人民抗議嘅咩？ 係咯。 你可以咁做，你冇即係你從來 你 人民就可以對政權抗議啊？你有冇聽過政權向人民抗議啊？你咁樣叫名留青史？ 你冇撚嘢嘛？你疏鳩咗啊？嗰啲係民意嘅代表嚟嘅，所以呢啲人咧真係唔識嘢，無知真係好撚可怕。一個咁撚無知嘅人可以做緊呢個行政長官，而香港嘅競爭嘅排名仲喺第四位，即係香港人真係值得驕傲。即係幾撚叻嘅你諗下，哇！即係我行政會議成員就係張志剛嗰啲亂講唔啱嗰啲咁樣嚇，仲話中國第一智障，佢真係智障啊你！堅係智障啊你，唔係香港第一智障，即係堅係智障，第一個首位智障嘅人士。然之後佢個老細又係智障嘅，成班人度啲咁嘅橋，以為自己名留青史喎。好啊，跟住然之後再分析呢個人，即係第一就無知啊，無知係幾咁可怕。無知，你頭先講一樣嘢就唔諗住施政啊，我琴晚講咗啦，不務正業。好啦，跟住呢個人苦心積累，成日外遊啊又剩嗰啲咁樣，除咗諗選舉就諗咩嘢？ 即係名留中共咯、 啊，名留青史呢句説話咧，唔係第一次出現噶。 嗯， 嗱呢、這個就係、是、嗱，唔知佢係咪 exactly 有咁樣講過啦，但係起碼佢嘅心態都係話做第一個腰斬答問大會嘅行政長官。 嗯嗯、 就算佢 exact wording 唔係諗住名留青史，佢、都有呢個心態，佢都覺得要做一個破天荒嘅舉動。 其實佢係呼應翻我哋琴日嗰個第四節嗰個題目，係嗰個人生大事咯。 係啊， 佢個人生大事就係呢個事件咯。 係，我想講呢條撚樣同鄭捷係一樣嘅。佢就係諗住去做啲嘢，佢就係諗住去做啲嘢，係希望可以就話等人哋記得我啦。哇！我喺任內都做過一件大事，喂，同鄭捷去捷運斬人係一樣嘅，都係諗住做一件大事啫嘛。因為我點解會講話好突顯到佢心態？因為呢個講法佢唔係第一次講嘅。佢之前去嗰個咁樣嘅乜撚嘢小特首乜撚嘢聚會， 未入去嗰、 那 個？ 唔係啊，佢唔係我有乜撚嘢，我點會去乜撚嘢小特首聚會都疏超咗？ 小特首係約啲小學生過去。 小特首係啊，金鐘人搞嘅，約啲小學生嚟，跟住成班。就去禮賓府，咁跟住佢就喺個小特首聚會咁樣，咁啊同啲 小特首聚會啊， 係啊，唔係屌鳩個特首，唔係屌鳩，我去嗰個就係屌鳩個特首嘅聚會，佢嗰個活動係正式嘅名係叫小特首嘅，唔知小特首乜乜物物，唔知小特首乜乜物物，跟住就同班學生講就係話咩我希望即係可以做到嚇喺、我任內呢個咁嘅政改方案嚇、就可以過到，咁我就可以名留青史啦嗰啲咁樣，咁跟住啲記者都攞名留青史呢個問題去問阿林鄭月娥噶。林鄭月娥聽到笑啦，屌你老尾，屌你老尾小學雞咩？撲你個街係咪先？ 而家做官唔係講名流青史啊嘛， 咪係咯，即係 疏疏。 你同鄭捷嗰啲人一樣，就係話我想做翻件大，我想做翻件事，而且就係同我哋琴晚第四節講嗰樣嘢，係朝一個負面嘅方向去諗嘅。你咪做啲好嘅事啊！你咪做啲即係留低為香港建設啊！即係令到喂你任內你任內通過全民退休保障，你都名流青史啊！又唔撚見你做。是不是、 啊、 你取消強積金啊你都名留青史啦又唔撚見你做。你搞到香港人人有屋住你一定名留青史啦又唔撚見你做。 做唔到嘛佢覺得自己。 即係佢唯一做到嘅嘢就我離場抗議啦屌你老味做埋啲古靈精怪嘢啦。即係引用呢個咁樣何超儀講法。你唔去點門口實 kill! 係囉或者去彌敦道到屙屎咁突然間名留青史啦。 喂一人一信去特首辦啦喂梁振英你想名留青史你唔去點門口嘅實 kill!門口實 Q 好慘啊！真 係唔係可能你門口個實 Q 名留青史喎，唔係佢名留青史喎。 唔係對唔住啊，我唔係想針對你啊，我唔係即係我唔係想 針對。即係你同個實 Q 道歉啊嘛要。 我對實 Q 道歉，我對實 Q 道歉。唔係，但係呢個唔係我講啊，我引述 3D 豪情嘅經典對白啫嘛，係咪先？喂，即係你點會？你作為一行政長官，你點會諗就係話等我揾啲嘢嚟搞下先？呢次起朵啦咁撚樣喎。屌你老尾！喂，好心喂，唔該，台灣蘋果日報，你去追訪一下呢個人。你睇下梁振英呢個人平時係做乜嘢嘅？佢係咪有打神魔之塔？係咪宅男？係咪最中意打殺人遊戲？撲你街！係咪最中意睇大屠殺電影？屌你老尾！係嘅話咧，好可能就係同鄭捷係同一類人嚟嘅。撲你街！ 比較佢啲心態， 防患於未然，防患於未然，揾翻咗佢差佬連開兩槍開槍打死佢先，好可怕啊！呢啲人係咪先？即係預備定啊，大佬！呢啲人係即係你講得啱，係同嗰個同捷運斬人嗰個人係嗰、那個心態係一樣，嗰個心態一樣。同埋另外一個心態係乜嘢咧？就係、是、堅持唔道歉， 堅持唔道歉， 係咪先？同鄭捷一樣，斬完人之後，那個法警問佢：你要使唔使向人哋家人道歉咁樣？我做咩要道歉嗰啲咁樣？呢啲態度又係好撚梁振英。 你想打佢兩巴？ 係同一樣嘅人嚟嘅，係同一樣嘅人嚟嘅，同樣嘅人喺台灣就會成為一個即係。即係無差別殺人犯，喺香港你就會做特首㗎啦。 哇，咁 香港真係有個福地啊！ 香港真係，香港真係好神，香港真係好神奇嘅地方。係啊，有啲人話門口個石橋真係好無辜，係啊咁樣。唔係我引述嗰、那個，我引述嗰、那個，我即係我唔係針對嗰個石橋，我引述嗰個電影嘅對白係咪先？你都可以俾個 suggestion 俾呢個咁樣嘅梁振英係咪先？你做呢啲嘢同你無端走去屌門口個石橋係一撚樣噶嘛？有乜撚嘢意思啫？即係你好彩爭到成嚿撚咗你啊！如果唔係你呢件事點可能名留青史到呢？ 喂，但我有個問題喎，你覺得梁振英會唔會真係以為曾玉成係救咗佢呢？即係佢 係 唔 會，佢而家梗係 佢 嘅 智商， 佢梗係理解唔到啦。佢智慧，喂，你睇佢智慧，你喺邊度突顯到呢？我昨晚都分析咗啦。喂，嗰件事已經改變咗啦，你仲讀翻一份稿，你就明顯呢個人係即係。喂，嗰種病徵啊，嗰種病態啊，即係喂個計劃亂咗啦，但係唔撚得，我兩把刀都帶咗出嚟啦，我不用咪白不用咁撚樣，唔好撚你啦咁樣，老夫喺度讀。喂，其實後面嗰啲官員都心諗唔撚係啊嘛，改咗劇本噶咯喎，導演仲唔嗌 cut 嘅嗰啲咁樣，佢唔撚你，自己喺度照樣勾讀，跟住側邊黃毓民又喺度嗌喺度嘈，佢唔撚你，佢唔撚你，即係好似細路哥發晦氣咁樣啊！你明唔明啊？好似細路哥發悔啊！我今日一定要踢到波，落大雨我唔理，我今日一定要踢到波，我買咗新鞋，我點都要踢嗰啲咁樣，佢完全就係嗰種態度。呢啲人好撚危險啊！屌你老尾，好彩即係好彩佢冇搭地鐵啫。你唔好再去做啲咩親民騷走去搭地鐵嗰啲啊！如果話一見到佢搭地鐵， 唔好刺激佢啊！ 或者攞把遮懟撚住佢先，唔好亂嚟啊！唔好亂嚟啊！你想名留青史去第度啊？唔好嚟我呢個車卡，去第度撲你嘅街，好撚危險呢撲街。咁啊，即係佢一定係嬲到爆炸㗎啦，佢一定係嬲到爆炸㗎啦，一定係即係 暗地裏又想係咯。 佢一定又會搞啲嘢㗎啦，呢條撚樣，唉，真係好撚可憐。我覺得香港人俾個咁樣嘅鄭捷一樣咁樣嘅人做咗我哋嘅特首，撲你嘅街，你屌門口實 Q 啦，吳家產，休息一陣。